无论是什么思想，什么派别，你家三代人活在这片土地上，到今天还不了解这个党，还个个说的都跟大明白似的。咱们一代人可能搞不明白他们，两代人搞不明白，这都第三代人了，还在这稀里糊涂的呢。看看这江山在谁手里呢？中国的根源绝不是公有制和私有制的问题，中国的根源是集体主义的问题。集体主义没个好，想都不用想，回头看看你自己单位。这个轻松方那个朋友发言发的挺多的，我感觉他讲的非常理性，但是道理上呢也有说不通的地方。好像他讲到他父亲说毛泽东年代虽然很穷，但是能很理解。那作为一个执政党和一个领袖，打下江山不是为百姓，是为造原子弹，是为援助亚非拉，完了你自己过得挺苦你还能谅解，你这就不属于高尚的品质了，你这属于让人家愚昧了。中国从来就没有过一穷二白的年代，即使在1949年也挺富裕，所有土地归国家所有，所有资本家的资产全部冻结归共产党所有。我们讲话聊天辩论讨论这一切，首先是不能说过激的话，而且你想做个受欢迎的人，你就得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毛主席打下天下之后啊，有很多理由告诉你没法让你过好日子，但是你就相信了。但是走到今天呢，突然有一个老板也类似于像毛泽东一样告诉你，你上我这儿来干吧，我暂时不能给你开支，我现在挺困难，你就理解不了。所以这种思维就有问题，你这种逻辑更是糊弄鬼的逻辑。全世界200多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没有贫富差距的。中国即使在毛泽东这个公有制年代也有贫富差距，也有腐败啊，怎么没有呢？特权腐败不是腐败啊，人家住那地方跟你不一样，人家上班有小车，人家里配保姆。你老百姓跟凑啥热闹啊？你工人开几十块钱，人家开几百块钱，那生活质量能一样吗？还怎么还拥护他，还爱他？这哪来的感情呢？我说的那个意思是你误解那个帖子了，你没理解得了，明白吗？你就匆忙发言了。咱别在这上扯完没完没了，就谈点正事儿得了。我们这个群里最起码都不是家庭妇女吧，也不是老娘们吧，就因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儿扯起没完，有意义吗？我那个帖子还在上面呢，你去看一看，重新理解一遍，有不懂的你可以问一问我。那个我就算是别有用心的帖子，但被他看出来了。他说的二流子是我，结果你接过去了。还有关于张志胜的问题哈，我也想说两句。这个争取大姐，我首先那个警告你一下，而且是最后一次警告。你每天别跟斗那个斗架的公鸡似的，明白吗？你根本什么问题你都不会分析，你就在那儿张个嘴就等着就打架。你们爱毛是天经地义的也好，是这个内心由衷的也好，我们不反对。张志生爱邓也不应该反对，你凭什么反对啊？人家说错了，你就把人家说错那个地方去给纠正一下就可以了。还人家爱谁爱着你了，这就叫公正。我根本就不理解不了张志胜为什么有现在的思想，就像月亮所说的，他根本就不懂政治，他不懂政党，更不懂领袖，他就给个馒头 那文大哥是一桶豆油，他是一个馒头就解决了。让你们一说那中国复杂透了，那根本就没个救了，你就中国老百姓就等死吧，有那么复杂吗？什么公有制是幸福天堂，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这都啥了我记得。咋的公有制咋的天天给你分东西啊，公有制27年你幸福了？而且我都无数次强调，千万别骂人，别骂人，有事儿看清楚了，出现点误会大家说一声对不起。这个起这个群名都不注意点，你说这还得了？真是一个奇葩的民族，都贫穷成那样了还能感觉到幸福，还以贫穷为自豪，全世界都少见。这思想都哪来的？自己不这深挖根源去找一找。毛派的朋友啊，这个思维啊已经固化了。你一给当局提点意见，一说现在生活不幸福，直接就提到毛年代，我们那时候怎么怎么幸福。我们这又不是忆苦思甜的控诉大会，那时候幸福你就自己就感觉呗，但你回不去怎么办？中国有几个追求共产主义的？政治家也不是追求共产主义啊，共产主义是纲领，放那迷惑人用的，追求自己呢。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你们这个推崇备至的这个叫这个共产主义合作社这个模式吧。你们知道这个模式是在哪儿来的吗？苏联在哪儿学的吗？一天作为这共产主义接班人，毛主席的好孩子，不读书不看报，知道这个所谓的南街村，所谓的华西村，这个模式是在哪儿出来的？全世界最早是什么地方知道吗？跟你们讲吧，这个最早期的共产主义模式的这种合作的这个集体主义是出现在犹太人，他们当年用这个希伯来语啊叫吉布斯。而且我告诉你们实话，就现在的以色列也有这种合作模式的这种村子，也就是集体主义的。现在学啥呀？学的平均身高的世界最矮了啊？学的他们死个领袖全国跟着哭啊啊，比死了亲爹还亲。我就根本没出过好领导，除非你们自己不会回忆哪个领导好啊。要穷的，要富的，要他妈活得没希望的，给你那点基本工资，这个是什么逻辑啊？我说这国家不好我就得搬走啊啊？那你家那地方没雾霾啊？你不也在那儿挺着呢吗？你这啥逻辑啊啊？不能提意见呗，我就跪那块唱赞歌呗给他们。明天你们再在这儿吹嘘毛主席年代好，我就吹嘘李世民那唐朝最好了，我就盼李世民回来。说那话多了，毛泽东还说为人民服务，还让人民幸福呢，吃不饱穿不暖那不是事实啊。毛泽东之所以因为被打倒是什么原因不知道吗？所有这种专制国家他都不能长久，一个复辟一个，你自己琢磨琢磨。雾霾你就不应该关心政治了，你生活那么幸福，你还想让生活更好吗？更好你就得提意见，明白吗？只有这一个逻辑，要不就别关心政治。你们那儿那么好，怎么北京不搬你们那儿去呢？北京有没有雾霾啊？有啥用啊？祖先现在能找着骨头吗？那祖先各家的祖先都找不着了，还你们那儿的祖先。有人口的地方就都有老人，提5000年了。这5000年中国老百姓今天活这个熊样，还提5000年呢？这5000年中华历史就是个耻辱史。你是中国人，我们不是中国人，行不行？我们都是匈奴人。你多亏不是住这个孔庙后面，你要住 孔庙那后院里还坏了呢。你更是出来就得告诉这个告诉那个了，听到人都不好，中国也不幸福，你在中国待着干啥呀？你赶快离开中国呀，这个不是好鸟，那个不是好鸟的，中国这些老祖宗怎么不管他们呢？咱老祖宗多厉害呀，那不就你们临坟吗？以后我也搬你们那儿去当一回中国人去。我现在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这很多这个爱国者就在那儿盲目的在那儿爱呢。我都无数次强调，爱国是有条件的，什么权利不给你，你在那儿爱他干啥呀？但是他这么教的你啊，他教你爱国呀，从岳飞开始就忠君爱国了。你首先得忠于这个君主，然后你才有资格爱国，不是这个道理吗？老祖宗教咱们啥了？就教给皇帝跪着了。这都不是主要因素，主要因素是国家制度出了问题。咱们这个制度就是一个轮回的制度，几千年了就一直这么干下来的。美国人，你中国就幸福了吗？你中国就会过日子了吗？你自己日子过不好就别赖这个那个的，还美国，张口闭口美国，这成了思维习惯了。毛主席当年发明了一个叫美帝国主义，全国人民就一起恨，这都过了两代人三代人了，还在这恨的，这不是思维有毛病吗？天天打你嘴巴子让你吃毒食品的是美国人呢、啊、为什么不管知道吗？青松先生，人家的子孙不活在这片土地上，就把这些傻货扔在中国了，传统文化还缺少，整几千年了还缺少，那整上万年就够了。你中国传统文化不行，才造就出这样一个民族来。你传统文化好，能像今天这样吗？你那是买不起房子，你过不起，搞不好还啃老呢。你跟母亲在一块儿，你肯定是给母亲添麻烦。你还有没有点现代意识了？